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我50多岁前吧，发现我也有皱纹了。 哦， 可是呢，这就过了20来年了，这70来岁了， 就是啊， 眼角皱纹它自己就没了， 就是啊， 额头原来皱纹是很深的，现在比原来还浅了。 哦， 年轻了。 为什么呢？因为它调节了阴。 嗯， 这个皱纹呢，是你老了细胞减少了。 哦， 细胞 或者是萎缩了， 减少了， 退化了， 它就出皱纹了。 嗯， 可是用阳一调呢，这个细胞又平衡了。 恢复生机， 他又恢复他的这个生机了， 活力了， 活力了， 嗯， 所以我发现，哎呦，我说眼角皱纹还少了， 就是， 就是有的 显了哈， 有的40来岁就40多岁就长， 对呀， 就是你看，他还有就是眼角皱纹这个作用，他还有，那么呢，有人长老年斑，老年斑，他对他还有作用。 哦， 这块呢，可能 同样的道理啊， 对， 都是抗衰老的机理。 这块有可能呢，讲到五分那块，我可能要讲这个话题。 就是它的第五大功能。 对，老年斑还有作用。还有呢，就是这个蚊子咬，虫子叮， 虫叮蚊咬啊， 蚊咬。我估计就毒蛇咬，恐怕都有作用。 啊，只是还没试验过哈。 没有试验过， 病厉害啊。 反正就是我不管走到哪。这个 都随身携带， 就是身上带这个哈，晚上一旦就屋子里有蚊子，然后你就抹上， 分解毒素了， 分解毒素了，你看它还有这个作用，就说有益菌呢，就这个阳啊，这个作用，是病都跟它有关系，你是阴出的问题它也管，你是病菌病毒出的问题它也管， 没有任何药物能有这么全面的这个作用或者说效果哈。 它是中医说那个人体内的大药， 妙药 啊，妙药，大药， 上药， 上药，有生命的，活的， 对， 是不是？ 比如说原本想针对某一个疾病，那么在调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他的就是用我们话来说一勺烩了哈，其他疾病也就就手就给消除了哈， 对， 对，就是非常难得哈， 它是同时调， 同时调， 它没有一样一样的去治， 就是啊， 不应该一样一样， 全身调，整体调， 整体调， 哦， 整体调，你就是内服就整体调，你要局部腹，眼睛腹就是局部调， 那就特别适合这种， 就是那但是 有些人他吃很多药，这个药那个药7、8种对着吃，串开吃哈， 他问题是以前没人知道， 对， 那咱们这回呢，通过这20-30年的是吧实验， 对呀， 在实践当中， 特别适合于这个老年人，这个老年人有的血压不正常，血脂不正常，冠心病，什么糖尿病，前列腺病啊。这个老年病自然就多嘛， 对， 特别适合老年人用哈。 所有的人，你刚出生的婴儿，都适合， 也没问题， 都是一样的，

哎，他就坚持长期用，时间长了，就量变发生质变， 对， 水滴都能失传了， 对。 你时间短，喝三个月俩月可能没有啥感觉， 嗯， 但时间一长发现你体内有益菌多了，是不是？那尽管它不是双歧杆菌，但也是有益的，它也能给你合成啊，是吧？那个各种维生素啊，也能分泌各种氨基酸呢、啊。很多人告诉我，哎，喝它吧还减肥。 嗯，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那当然了，它能合成脂肪分解酶呀、啊， 嗯， 把你脂肪分解掉了， 对， 是吧？你没有脂肪分解酶，脂肪就不分解，不分解就堆积，堆积就发胖嘛， 嗯， 哎，这个人胖啊，他有胖的原因，喝凉水都长肉， 对， 为什么？你得知道它原因在哪，哎，就像喝酒，有人喝酒，喝上就醉， 对， 是吧？喝一口脸也通红，有人喝一斤也不醉， 嗯、 那你说他为什么？ 嗯， 他肯定醉有醉的原因，不醉有不醉的原因。 嗯， 哎，那么你要把它分析透了，它的原因就像一层纸似的，一捅开，非常简单。哎，那个，嗯，怎么喝不醉的？他就是体内这个酒精分解没多。 哦， 他把这酒精把乙醇给分解了，他喝多少他都不醉。有人喝了一口就醉。 嗯， 他体内没有这种酶， 这酶是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哈、啊。这酶也很多人不了解它。 嗯，那当然了。 那你说维生素了，什么微量元素了，哎，铁锌呢，这些很多人这个都知道哈、啊。但是这个酶呀、啊， 哎，别着急， 我是不太了解。 哎，你别着急。 嗯嗯。 哎，这块我还有一课。 哦。 哎，我要把这一课我要给他讲透 啊、 嗯！我让咱老百姓啊、 嗯， 啊，别病于无知，什么都懂一点 儿。嗯。 你心里都有个底。 哦哦。 哎，这样的话。那什么就不盲目了， 对， 哎，不能这个烂脱衣了， 对对对， 哎，心里就有底了。 其实这是应该了解的，也是必须了解的哈。 是啊， 这事关人的自身的这个安危健康哈。 你说还有什么比这健康 重要的？ 生命比这还有重要的？还有什么呢？ 你学这个学那个，你这自身都不想了解，不学习， 自己咋回事儿不知道？怎么得的病不知道？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嗯， 你还忙啥？ 就是啊， 是不是啊？ 嗯， 说做事业，命都没了，什么事业？ 哪头行哪头沉呢？哈， 对， 哎， 真正重要的， 嗯， 恰恰忽略了， 就是， 哎， 嗯， 但是问题是啥呢？你说你想知道，你去问谁去啊？ 对， 谁去给你讲啊？ 嗯， 哪本书是这么像我这么说呀？ 嗯嗯， 你上书店，你把全世界书店你都翻遍了，你看有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 而且你讲的通俗易懂啊。不讲空飘大道理，不绕弯子， 你看还那直接说都说不过来，还要弯子呢。 没事哈， 你看这着急说，这直接说都说不过来，这太多太多了， 是 是不是？这二三十年，你说那得多少事儿啊？ 就是 是吧？咱还能说一年年那么说呀？就是咱有功夫说，人别人没功夫听。 是啊， 谁有功夫天天听你这玩意儿？ 对对， 就我就说一个大概吧，就可以了。哎，还一个事儿呢，就是能证明啊，就是我怀疑这个胃酸是不是胃分泌出来的。我还有一个怀疑。 哦， 什么怀疑呢？就是凡是胃酸的、反酸的、烧心的，啊、吃点粘食，吃个饺子也烧心的，为什么烧心？你胃里边有大量的醋酸杆菌，乳酸杆菌。他们不断的制造酸，不断的制造酸性环境。 嗯 嗯，哎，连白菜都给你酸透了。 元凶是他们啊！你认为这个元凶是这个细菌？ 这个烧心呐、啊 嗯， 是这个病菌干的事儿、 嗯， 是醋酸杆菌干的事儿。它太多了，太多了就不正常了， 嗯、 是吧？你不把它消灭掉，就永远烧心，就不光是吃那个打嗝烧心了，可能将来吧，吃什么都烧心。有益菌吧，它吃到体内吧，